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闷热最近是京城的主题了，那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这样的闷热天气一直会持续到本周四。气象部门也提醒大家，需要尽量的避免长时间的在烈日下或者是高温较高的环境当中活动，外出的时候最好戴宽边帽或者是打遮阳伞，一定要做好防晒准备，注意补水，特别是在中午的前后，体弱的人群呢也应该避免户外活动，大家出行的时候也要做好防暑和降温。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随着中小学进入到暑假期间，那北京市的工作日早高峰的拥堵也已经有明显的缓解了。早高峰的时间现在已经延后到了8点左右，部分环路的桥区节点的交通压力依然保持了较高的水平。另外，随着尾号限行的轮换，预计四和九的限行，周三的交通压力会较为突出。从北京地铁获悉，顺义现代有轨电车 T2 线正式的开工建设了。那 T2 线的线路长达19.84公里，共设置了22个车站，计划在2019年全线贯通试运营。顺义有轨电车也将会通过北京地铁15号线和 T3 航站的连接，构建北京城区与机场的又一要道，弥补顺义区轨道交通的空白，这也将极大的方便市民的日常出行。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从八达岭景区获悉，为了保护长城，从今年的10月中旬开始，八达岭景区也将会实行限流措施。根据介绍，八达岭景区实行限流呢，主要是针对每年的5、1和11的假期，因为客流高度的集中，游客在游览的过程当中存在安全隐患，同时对于长城的文物保护也有有益的作用。而在前几天，八达岭的景区也试运行了网上预约购票，如果想要去长城游玩的话，可以通过网上预约的方式提前一周预订门票。 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当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怎么奔腾梦想仍是彷徨，对酒当歌唱，从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当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怎么奔腾梦想仍是彷徨，对酒当歌唱，从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潇潇洒洒，策马奔腾，风向仍是繁华，对酒当歌唱，从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策马奔腾，风向仍是繁华，对酒当歌唱，从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记忆里头，我不恨你了，甚至原来

抬头看，我在这里，我是天空，天衣无缝，我散发温暖，保护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风起云动雨飘，甚至狂风暴雨都由我掌控，没有我，你将受尽烈日煎熬。我是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但你却害我奄奄一息，失去平衡，充满污染。其实我比你所想的要脆弱，经历了数百万年才完美调整好适应你用的空气、温度和气候。现在你用汽车、工厂、灰尘将我逼向绝境，却反向我抱怨台风、龙卷风为何更密更狂，天更多不测风云，这里久旱不雨，那里雨水泛滥，炎夏更炎，寒冬更寒，我已无法自控。算了吧，来日给你们展现我的巨变吧。最后，天是不会塌下来的，给我几千年吧。以往大殃大祸，我都有力回天，我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你。记住，命由天定啊。 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与陈冲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保护我们蔚蓝的天空。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大学毕业了才会想要回到学校，重新去体验那种大学的生活。就像现在很多的高中生离开了学校之后，会怀念当时学校的校服一样。很多人都说中国的校服很丑，没有日韩的那种清新范儿哈。但是其实中国这种松松垮垮、男女款式相同的校服，被很多国外的孩子说很是羡慕。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这种校服穿起来和看起来都很舒服。相信目前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哈，都已经好久没有回去看一看校园了，是不是也在怀念校园生活呢？这里是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非常的适合怀旧，叫做《校服的裙摆》。 天很高，我想要飞上天，抓个蓝色的星星，许下我的心愿。你总说，总说我太贪恋，贪恋这青春的誓言，微薄的信念。十七岁，下着雨的夏天，你住进我心里面，告诉我什么是思念。雨总下得太缠绵，缠绵那褪色的书签，儿时的玩伴和回忆，回不去的昨天。我想我会藏好我的伤，如你所愿，在太阳出来的时候，把所有孤单统统晾干。我想你会忘了我的好，走过陌生的街角，你用校服的裙摆和我说最坚定的再见。

夏天持续的高温让人们备受煎熬，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所以现在的夏天我们仿佛离开了空调就会窒息，守着空调过日子也成为了生活里的一种常态。但是很多人却忽视了空调吹出来的冷风可能就像冷箭一样容易伤人，让人患上空调病。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夏天空调的温度一定要注意了，不要通宵开空调，温度在26度为宜，还要记得定期的去清洗空调哦。 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吵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在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 时光之美。 最近北京、上海、广东、湖北、陕西、吉林等多地发布了今年养老金的具体的调整方案，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各地因地制宜，普遍的采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和适当倾斜等办法实施调整。其中高龄的退休人员以及艰苦地区的企业退休人员相对涨得更多一些。目前各地的养老金正在陆续的发放，部分的地区已经发放到位。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同心创前路掌握新机遇成就展在16号闭幕了。展览从6月27号开幕以来深受欢迎，而前来参观的人也超过了12万人次。最近有一个共享睡眠舱刷爆了整个互联网圈，引发了众多网友纷纷想去体验的想法。那现在最新的消息是，有媒体前往了中关村创业公社的一处享睡空间去体验，却发现大门紧闭，没有营业。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目前享睡空间已经被警方查封，而原因未可知。随着中小学进入到暑假期间，那北京市的工作日早高峰的拥堵也已经有明显的缓解了。早高峰的时间现在已经延后到了8点左右，部分环路的桥区节点的交通压力依然保持了较高的水平。另外，随着尾号限行的轮换，预计4和9的限行，周三的交通压力会较为突出。

到休息时间就会觉得逛吃逛吃才是最完美的生活状态。而从昨天开始，铁路部门呢也发布了一个消息，让我们很是吃惊，说高铁也能叫外卖了。从17号开始，铁路部门呢会推出动车组列车的网上订餐服务，支付宝和微信就能付费，既可以订列车上的零食，也可以预订沿途的社会品牌的餐食，列车服务员也会直接送到你的座位上。而此次试点的高铁客运站一共有27个。哇，听到这样的消息真的会觉得内心有一番想冲上高铁去坐一坐然后叫一个外卖的冲动哈。这样不仅能够从南吃到北，从东吃到西，只要沿途能够叫外卖，我们就能吃到最地道的地方美食了。这里是今天969，我是周周。听节目的同时呢，千万不要忘了通过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平台经典969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 珍藏你的美，怎么那么美？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 怎么那么美？

把它当成整个宇宙，你与太阳挥手，夜空还有问候，陪我爱天爱地的四处送流，只是遗憾你终究无法躺在我胸口，欣赏夜空最辽阔的不朽，把心自放入梦。你的指尖轻柔抚摸过我所有，风浪中冲撞出的丑陋窗口，你眼中有春与秋，胜过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曾以为我肩头是那么的宽厚，足够撑起海底那座巨楼，而在你到来之后，它显得如此轻瘦。我想给你能奔跑的通透，让你如同皇后。 午餐叫外卖，一坐坐一天，晚上熬夜加班，夜宵啤酒烤串，每天累得够呛，体重反而一路飙升。都说有一种工伤呢叫过劳肥，而调查却显示 62.27% 的白领认为自己存在着过劳肥，工作三年超过四分之一的人体重增加了5公斤，不知道这其中有你吗？今天节的酒，我是周周。如果你现在已经过劳肥了，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作息时间，因为肥胖不仅会影响美观，也会伤害健康。工作时间过长的话，可以起来运动一下哦。 街边回想起从前，骑着破车唱着老歌，那么的快乐。你听的音，你在旁边笑容那么甜，靠近一点，没太多语言，幸福如此简单。我们爱这样一种浪漫，就算没有钱再苦太难，感情不需要用来计算，永远其实并不遥远。我们爱这样一种浪漫，平凡的吃饭洗饭，活在只有你我的世界里，真实的拥抱最温暖。记得那天走在街边，回想起从前，骑着破车唱着老歌，那么的快乐。宁静的夜，你在旁边笑容那么甜，靠近一点，没太多语言，幸福如此简单。我们爱这样浪漫，就算没有天再苦再难，感情不需要用来计算，永远其实并不遥远。我们爱这样的穷浪漫，平凡的只有吃饭洗碗，活在只有你我的世界里，真实的拥抱最温暖。

些风冷雨，春暖在眼前。 小哥齐秦很久都没有出过专辑了，但是在17号呢，我们却意外的收到了小哥给我们的惊喜。时隔新年，再一次推出了新的音乐作品，小哥也谦虚的表示，让各位久等了。这一次齐秦的新专辑《穿越》呢，是以音乐可以穿越轮回，然而时间不能为概念。小哥同时也邀请了小柯、蔡健雅以及深白色等圈中的好友，跟一些乐坛的新人一起打造出了一首首有着时光记忆的佳作。新专辑里每一首歌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而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这支主打歌《鼓声若响》，也正是小哥为他逝去的好兄弟徐德昌而唱的。徐德昌曾经是红乐队的鼓手，2008年因为癌症去世，他也是小哥在红乐队时期最好的兄弟。在拍摄《鼓声若响》MV 的时候，背景也投放了徐德昌生前打鼓的画面，小哥一度泣不成声。这样一个场景让现场的工作人员和粉丝都动容不已，足以见得小哥对于好兄弟的怀念之深。初心的歌词，催泪的旋律，配上小哥金子一般质感的声线，也必将会成为新的华语流行经典。一起来听到齐秦的新歌《鼓声若响》。 鼓声的响，在没有人说话，你宣布了散场，留给我无语的惊吓。鼓声忽然落下，它在水面激起浪花，忽然倦了，他在胸口变成海洋，忽然停了，打乱有我的过往。当记忆滚烫，泪不释放，放下困难，你在他方，让孤身昂扬。另一个艳阳，我改变了习惯，静静地省略了孤单。鼓声依然落下，它在水面激起浪花，依然温暖，它在胸口变成海洋，依然是最初最初的向往。当记忆缓慢蜿蜒流长，被爱充满，你在他方，我不再忧伤。忽然落下，他在睡眠激起浪花，忽然倦了，他在胸口变成海洋，忽然停了，打乱有我的过往。当记忆滚烫，泪不舍放，放下困难，你在他方，让孤身昂扬。依然落下，它在睡眠激起浪花，依然温暖，它在胸口变成海洋，依然是最初最初的向往。当记忆放慢蜿蜒流长，被爱充满，你在他方，我不再忧伤。

一到暑期可能聚会哈就会偏多，但是前两天在 KTV 的时候听到朋友唱了一首陈奕迅的1874，突然觉得被感动到了。陈奕迅是香港乐坛最不可否认的代表，出道了这么多年呢，先不说明年今日和富士山下这样的歌，至少十年和爱情转移已经是被街头巷尾所熟知了。1874虽然不是陈奕迅最出名的歌曲，虽然不及十年这样歌曲的传唱度，但是歌却十分的好听，讲述的是至今都没有遇到过命中注定的另一半，伤感的想象着自己和前世恋人所有的约定，结果两个人在轮回时错过了，朦朦胧胧的错过了100年。尽管是在1874，尽管在战火硝烟的年代，但是依然能够热爱，能够同生共死。一起来听陈奕迅1874。 还未带我到世上那天，存在过一位等我爱的某人，夜夜为我失眠，从来未相识已不在，这个人结其实在却像个虚构角色，莫非今生愿定陪我爱，却去了创时代。情人若寂寥地出生在1874，刚刚早100年一个世纪，是否终身都这样顽强地等雨季会降临赤地，为何未及时地出生在1874，邂逅你看守你一起老死，互不相识身处在同年代中，仍可同生共死。实在却像个虚构角色，莫非今生愿定陪我来，却去了错误时代。情人若寂寥地出生在1874，刚刚早100年一个世纪，是否终身都这样顽强地等季会降临赤地，为何未及时地出生在1874，邂逅你看守你一起老死，若果不可相约在和平地方，也与你畅游天地，为何未及时地出生在1874，挽着你的手臂彻夜逃避，漫天烽火失散在同年代中，仍可同生共死。